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现在有颈肩腰腿疼骨关节疾病的人呢，真的是不在少数哈。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对于这样的一些病症，有些什么样好的办法吗？ 我觉得就是，你看人的一生，你要么是疾病状态，你要么是健康状态。但是今天在大家的这个观念里边，有一个错觉，就是说把维护健康的力量过度于什么呢？依赖于这个药物治疗。其实即使现在这个搞这个药理学研究的，只要是你学过这个专业的，大家是明白的，很多我们这个药物你是在控制疾病的这个症状，就是防止它进一步这个发展，真正的这个身体这个康复呢，它有一种我们老提到这个自我的修复能力，自愈能力。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你看我们手割破了，我们按一下，它慢慢自己就长住了，这是谁的力量？这没有用任何药。还有我们某些部位疼痛，我们揉一揉，最后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的错误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把维护健康的力量全部依赖于这个药物，这个观念是非常不对的。 所以刚才您提到那个，实际上都是自愈的能力， 是自愈的能力。你看我们在医学这个系统里面分，我们叫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它是我们自愈力的一部分。大家有没有想过，今天让按照我们现代医学，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还有我们说这个生育系统等等，你这么多系统，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凑到一块凑成了一个什么？凑成了一个机体。那它机体它合起来，它一定是要完成这个功能的，才有我们各自功能这个完成。但同时它是构成了我们什么？生命力。那这个生命力，你能活着，它是靠一种什么力量？难道是靠仅仅靠呼吸系统呼吸吗？难道仅仅靠循环系统这个循环吗？那它拼到一块儿，它一定要有一种这种完成生命这种活动这种力量。同时，那你既然要活着，它是需要我们说能量的。我们其实那种能量，今天能对抗不管是衰老问题、疾病问题，我们是就是叫这个自愈力。那中医讲这个扶正去邪，这个扶正其实就是在促进我们人体这个自愈力。结果我们今天这个错觉，过度的用药，过度的这个医疗，其实有些医源性疾病，我们过去讲过40%的这个疾病是过度医疗，过度用药，它这个导致都占这么大的比例。 实际上您刚才提到哈，人们总有一种错觉，就是说人的一生当中，要不就是健康，要不就是不健康。但是大家恰恰忽略的是，你为什么健康，你为什么导致你不健康啊。所以这两点大家可能想的并不多。实际上健康是需要维护的。 是 啊， 其实疾病的过程是我们这个人体那个自愈力和这个致病因啊它对抗的这个过程。也就是在修复这个过程。只是说 我们那个修复这个力量小于治病那个力量的时候，它疾病是往进一步加剧这个去发展。那么在所以你看在这个健康管理，我们老是说早预防早诊断早干预，你就没有那么多今天一下一会儿恶性肿瘤来了， 对， 一会儿这个心梗来了， 嗯， 这我们讲了那么多疾病，你看一会儿说高血脂是隐形杀手，糖尿病隐形杀手，慢阻肺是隐形杀手，高血压是那个隐形杀手，就是说它对我们这个损伤是慢慢慢慢慢慢的，那最后产生那个疾病末端那么严重，谁造成的？是我们没有这个正确的对待，才导致这个疾病进一步加剧。 对， 所以你今天问到这个，我们说你看我们老年人今天就是说腰痛，痛苦不堪，生活受限制了，没法独立生活。哎呦，打个喷嚏，咳嗽一下，都痛得不得了。腿呢，不停的抽，不停的麻。有些人脖子呢，一会儿导致血压高了，一会儿导致这个肩膀这个麻木，手臂这个麻木，总之很难受。你问到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怎么治？无非三种，一种呢，你就是抗炎止痛；一种呢，就是激素，我们都知道的激素这个注射治疗；第三种当然是这个手术治疗。那你抗炎止痛，你看我们就是要用的药就是非甾体类这些抗炎药，比如说像阿司匹林呀、消炎痛啊、芬必得呀这些药物来减轻患者这个疼痛。大家记住，只是减轻你疼痛这个症状，你减轻这个症状，对，起效快，止痛效果也还行，但是就说也在我们也要体内这个代谢掉的，这些药物一旦代谢完以后呢，你还是这个什么疼痛又会恢复了。在如果说你的自愈力还行，在止痛的同时你自己的修复能力也在修复它，那当这个药物代谢完以后，哎，你慢慢就不痛了。事实上我们那个药物起到的是让你不痛了，真正让你这个修复是什么？你身体里边那个抗炎细胞抗炎因子促进这个炎症这个恢复，哎，我们不痛了。 对，这是共同起作用的一个结果。 对，你还有一个就是激素这个注射，那就什么，把这个激素打到我们这个关节腔里边，我们就说这个封闭，打封闭，这样呢你能在这个不用经过这个血液循环，直接通过这个打封闭呢，你能消炎止痛，但是这个有效期呢很短，一般你只有这个一周时间，也是这个对症不对因，就是不能解决根本作用。而且大家都知道激素这个副作用是很明显的，你长期打了以后，我们自身那个抗炎的能力它会下降，如果你像这个口服的，还会出现那个胃肠溃疡啊，诱发这个高血压呀，骨质疏松啊，还有这个有些人你看就会出现这个股骨头这个坏死，是吧？所以你看这些都是这个对着症去的。还有再有我们说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到了后期，我们今天可以是关节镜，或者这个人工这个关节置换术，或者这个创伤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手术，那个是无奈之举。所以现在这个治疗这个手段呢，不是我觉得是在急着治标，你控制的时候可以，你应该对于今天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来说，你腰椎外翻一会儿膨出了，一会儿这个突出了，压迫神经根了，一会儿骨质增生了，一会儿这个半月板损伤了，膝关股骨头又坏死了，尤其咱们老年人这个骨折以后愈合它比较慢，怎么办？调养，来调功能，促进你那个修复这个机能恢复，另外把你缺失的这些和关节有关这个营养物质呢，这个补上去，我们假以时日，我们就能得到有效康复。 其实治标和治本的并不是对立的哈。如果你真是有了这个骨关节疾病的话，真的是各方面疼痛难忍，这个时候确实要对症啊，进行改善，解除你的痛苦。但是这个并不是终极目标，那么终极目标应该是从这个本上来加以治疗。 这给我们一种假象，我们在对症治疗过程中，用药的过程，我们病很多病好了，那你有没有问过，到底是你吃的这个对症治疗药给你把病医好了，还是你身体的这个自愈能力？事实上，懂专业的人你明白，那个是你把症状控制完以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身体慢慢慢慢慢慢慢在控制症状情况下， 自己把那个功能恢复了，就是那个自愈力。 嗯、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既要治标，同时又要治本。而且呢，您在强调就是人的自愈能力这块哈，原来咱们真的是说的不多，一直认为就是说通过手术啊，你这个病好了；通过吃药，你病好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这个因素，只是一个因素。其实呢，你的自愈能力也是更大的一个内因条件啊。双方起作用才能有效。 其实做健康管理是什么呢？通过用传统这个药食同源这种，就是没有这个副作用这些药食同源这种，就相当于食品的安全嘛。然后调理人体这个功能，你这个调什么呢？就是调这个自愈力了， 对， 这是本质， 没错。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哈，比如说有些这个重大的病症哈，在治疗的时候呢，医生就看你能不能吃啊，你精神状态怎么样啊？实际上，你所谓的能吃和你精神状态怎么样，这都对于你的自愈能力和抵抗力的提高是非常有好处的。 是，所以我们这个慢性这个骨关节疾病啊，咱们一定要从调和养两个这个方向去下手。 是的，嗯，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提了提哈，就是关于自愈力的这个事儿，还有呢，又说了说关于治标治本的事儿。但愿这些内容呢，能够给大家呢一些启发啊。如果呢您有一些骨关节疾病的话，当然如果现在真的是疼痛难忍，我们确实应该从改善它的症状入手。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了，在治症状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啊，从根本上解除您的病患。您可以早晨8:30之后呢来拨打电话，咱们做进一步的咨询。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有一些呢对于改善骨关节疾病很好的一些健康管理方案，也正在举行呢这个体验活动。那如果您恰巧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您呢有机会来感受啊，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呢，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提到治标又治本啊，您曾经的非常推崇的就是中药学的泰斗啊，高学民老先生呢，他的这个成方，确实这个成方呢，通过您的分析啊，我觉得他对于调养，也就是调功能、补营养啊，对于骨关节疾病呢，真的是非常有作用的。 是，你看他这个组方里面啊，我们是有这个中药阴阳藿、骨碎补、当归、阿胶粉、珍珠粉，还有现在这个 雌性激素这个调节补充剂啊，大豆异黄酮，再有呢促进这个骨钙质吸收的维生素 D3 哈。前面呢我们也都分析过这些中药成分，你看在中医里边，它这个调节这个骨性疾病、关节疾病还有这个腰腿痛这些疾病呢，它一定是注重这个肝肾的。为什么注重这个肝肾呢？也是大家耳熟能熟，我们说肾主骨生髓，所谓这个主就是它主管着骨的这个生长发育，还有呢你这个骨头里边那个管腔里边留的什么，就是骨髓，骨髓什么，你在营养这个骨头，所以中医里面它非常注重这个补肾。再有一个我们的关节，你看它无非是这个软组织软骨还有这个筋筋韧带这些构成，那这个呢肝脏呢它是主筋筋的，所以你看在这个方子里边首选药为什么是阴阳藿呢？阴阳藿它这个就归药物归经里边啊，它就归这个肾经肝经，所谓药中药学这个药物归经呢，就是药物作用的这个途径和作用的这个靶器官。那在这个阴阳藿在这个中药里边通常是怎么用呢？它主要用于什么？肾阳虚弱、性欲淡漠、阳痿早泄，还有呢老年性这种遗尿、尿频、精神萎靡，哎，常用的这个药物。那你说起来这个阴阳藿这个药呢，它也有一个传说啊、哦、你看这个淫是这个淫荡这个淫， 嗯， 阳我们放的山羊这个羊，藿呢就是霍元甲这个藿上面加了个草字头，是吧？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相传在这个长白山呀，这个地区有一个壮年的光棍叫什么？叫威武。这个威武呢，他父母早年这个去世，他主要靠给这个东家放羊维护生活。他每天呢早出晚归，哎，赶着四十多只这个羊往返多少？往返要百余里路呢，就说很是这个辛苦疲劳。临近三十多岁的时候呢，哎，东家看着他这个厚道又很能干，就把这个东家就把他家中一个丧偶的女佣人啊许配给了这个魏武作为他的这个妻子。那么这个魏武呢当然这个就非常这个高兴了，因为终于娶到了一个媳妇儿嘛，是吧？放羊的时候呢也格外的这个有精神。他常年呢你都是在这个山区啊、山林啊和这个草地啊这些地方这个坐呀、卧呀、倒啊，有时候困了就在那睡下了。结果呢就是这个也得了很多这个病。得过很多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医学讲的这个阳痿哈。那但是你说三十多岁嘛，他的妻子也是正当年，精力也是比较旺盛，这样呢就是作为这个夫妻生活之间呢就特别的不和谐。这个魏武呢因为有这种性功能这个不正常，所以呢他就非常的这个自卑。那你时间久了，哎，媳妇儿就难免要去数落他。那个魏武呢当然就是总是这个唉声这个叹气呢。就是有一天他突然想着他放的这个羊啊，这个羊群中有一只这个老公羊，每当与这个母羊进行交配之后呢，而且一天要交配好几次，他就看到那个羊呢就是远离这个其他群体到远处吃一些这个草，他就在想，哎，为什么这个公羊这个交配次数这么多这么厉害呢，而且还到那吃了这草，他也是个细心人，他就去看这个吃的是什么草。然后吃完这个他还观察到一个现象，这个羊吃完这草以后过一会儿回来又去追其他这个母羊，哎，他后来就去找这种草，采了一大捆这个回家，哎，让媳妇儿给他这个做菜吃泡水喝。就这么做着菜吃喝着这个水呢泡水喝呢，渐渐的他这个性功能呢他就这个恢复了。 那么这种草呢，就是现在在长白山区，这个珍稀的药用植物，我们把它叫成了这个阴阳藿啊。那么阴阳藿这个甘温，补肾阳力量比较强，所以有这个补肾壮阳这个作用。它在中医里面，你看治疗这个肾虚阳痿啊、遗精啊等等，单用它都可以起效。比如说可以用这个这个酒去泡它，也可以和其他的补阳药配合使用。你看经常用的，它用这个肉苁蓉、八戟天、豆蔻等等。药理研究也表明，阴阳藿能起到促进这个精液分泌，有雄性激素这个样作用，能兴奋这个性功能。阴阳藿呢还有这样啊，为什么跟我们关节有关呢？它研究能祛风湿、强筋骨，可以用于治疗风湿痹痛，关节屈伸不利。那么对于老年人这个腰膝冷痛、骨质增生等等呢，通常和这个豆蔻啊、味灵仙啊、桑寄生啊、油漆啊配合使用。那你现在啊也有用于这个肾阳虚之喘咳，以及妇女这个更年期这种高血压，它这个作用呢还是这个不错的。你看过去的治疗这个验方里边，它就有这个赞玉丸、强筋煎、阴阳藿作药汁、黄芪阳藿汤。那在这个我们现在去买这个成药里边，你看补肾强肾片，这里面也有阴阳藿，强阳保肾丸也有这个阴阳藿，再就是健阳片啊。我们当然在这个高老这个方子里面，阴阳藿、骨碎补、当归、阿胶粉、珍珠粉、大豆异黄酮，主要是取这个什么呢？这个阴阳藿能够强筋骨，可以这个主要对这个祛风湿，对这风湿痹痛啊、关节屈伸不利啊，我们老年人这个骨质增生、骨赘形成、骨刺形成，还有这个腰膝冷痛，这都是中医这个描述词。那你拿现在来说，无非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嘛，还有就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嘛，要椎管这个狭窄嘛，这个它作为这个君药，你看，所以那条什么？你要知道它外在这个关节和经筋发生这个病变是什么？主要是这个肾这个主骨这个能力下降了，生髓这个能力下降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肝主经筋啊，这个能力下降了。那你看它调理的时候，就是调这个肝肾脾，脾主肌肉嘛，肌肉是动力是吧？这也就是这个成方它选阴阳藿为君药的主要原因。 那么高老先生他这个成方呢，是以补肾、补肝、补脾啊，作为他的这个一个突破点哈，对于骨关节疾病呢，达到一个调养的作用。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啊，就是体验活动啊，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进行体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封闭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